感谢中国在促进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抗击疫情等多方面给予的宝贵支持。巴新国民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共同致力于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司法行政服务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关情况。我国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着力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出台一系列规划和实施纲要。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司法部部长唐一军介绍，我国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着力推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方面，出台一系列规划和实施纲要，围绕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推动出台法律法规100多部。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不断地提高立法的质效，为优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司法部立足自身职能，努力为优化营商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和市场环境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相继出台，13000多项奇葩证明、循环重复证明被清理，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3项制度全覆盖。副部长熊选国表示， 目前我们还正在牵头开展不合理罚款规定的清理，来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激发市场创新获利。 年初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依托212家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开展了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截至目前，已累计新增就业机会240万个，有效发挥了创业带动就业的示范作用。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朱建武介绍，在高校毕业生就业方面，通过企业、高校示范基地结对，近1000名实战经验丰富的创业导师辅导了20000多名学生创业就业，举办了200多场创业就业专场活动，共计为毕业生提供27万个就业机会。 那么在农民工就业方面呢，示范基地聚焦家政服务、养老托育、乡村旅游、家电回收这些吸纳就业能力比较强的社会服务领域，扶持互联网加社会单元创业项目，目前已吸引各方面的资金投入23亿元，创造了143万个就业机会。 据了解，通过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基地，打造专业化全链条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已经转化科技成果1.4万项。 同时呢，示范基地还积极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与12万家中小企业合作，带动中小企业新增26万个就业机会。 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外交部网站今天发布了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介绍，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系统梳理了2019年修例风波以来美方干预香港事务、插手中国内政的种种劣迹，包括炮制涉港法案、悍然实施制裁、污蔑诋毁特区事务、包庇支持反中乱港分子、多边串联施压等。赵立坚指出，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了香港的法治，恢复了香港的安全和稳定，保护了香港居民的正当合法权益，推动香港迎来由乱转治新局面。美方通过打香港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可能得逞。赵立坚指出，美方应切实尊重中国主权，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停止干扰香港法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美方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纵容反中乱港势力，否则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严重损害美自身在港利益。中方将对美方干预香港事务的行径继续做出坚定有力回应。 国务院港澳办表示，外交部发布有关事实清单，是对美国一再污蔑抹黑中国政府对香港管制和悍然对中国政府官员进行所谓制裁的有力回击，我们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透过这些确凿证据，人们更可以认清美国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问题上奉行的虚伪双标，执迷于当教师爷颐指气使的霸权本质，和企图通过搞乱香港来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任何外部干预都不可能动摇中国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决心，都不可能阻挡一国两制航船继续劈波斩浪前进。 香港中联办发言人表示，中国外交部今日发布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将其2019年修例风波以来制造香港社会动荡的累累恶行公诸于众，是对美国霸权主义行径的有力揭露，也在国际社会上立此存照以正视听。我们坚决支持这一必要的正义之举，美国借搞乱香港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不可能得逞。 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中方发布清单是对美方日前发布香港商业警告、制裁中央驻港机构官员等霸凌行径的有力回击，是对美长期以来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有力揭批，是对一切外部干预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有力警告，彰显了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强大能力。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表示，将全力支持外交部发出清单，罗列美国干预香港事务及支持反中乱港势力的恶行。特区政府感谢中央果断行动，在关键时刻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让特区政府能够按照香港国安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再通过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防止反中乱港分子借选举进入特区政治体制，从制度上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特区政府将继续坚定地执行香港国安法及全面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坚决反对及防止外国势力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昨天零到二十四时，哈尔滨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5例，均在巴彦县。目前基因测序显示为德尔塔毒株，相关流调溯源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总台驻黑龙江记者冯志远、张艺新报道。 哈尔滨市卫健委副主任柯云南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已检出病例基因测序显示为德尔塔毒株，相关流调溯源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 新增确诊病例均是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及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主动筛查中发现。9月22日至23日，新冠病毒核酸初筛结果呈阳性，闭环转运至哈尔滨市第六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疫情发生后，哈尔滨市第一时间启动了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截至9月23日24时，确诊病例行动轨迹涉及的巴彦县、道里区、南岗区、松北区第一轮核酸检测工作已全部完成，实际采样315.7万人，已出结果315.7万人，除29人阳性外，其余核酸检测结果皆为阴性，其他六区八县核酸检测工作今天将全部完成。同时，哈尔滨市今天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福建省昨天0到24时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例，其中厦门11例，莆田4例，没有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莆田市、厦门市今天分别举行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情况。总台驻福建记者马宁报道。 莆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已经制定并下发了集中医学观察点解除隔离人员工作方案，下一步将按照方案的规定要求科学有序开展监测及评估工作。莆田市疾控中心主任林龙美： 我们要求是栓采、栓试剂、栓检测，确保就最后离开这个隔离点的时候，这个核酸检测阴性，隔离期间没有新冠的一些症状啊，我们离隔离的对象那个房间啊，明天要出隔离点了，在这个房间里面要进行环境的监测，如果环境监测阴性才能隔离。这个出隔离点那些人员的居家环境啊进行评估啊，如果对居家环境这个符合健康监测的要求，那我们就回到家里来健康监测。如果在家里 这个居家的环境不符合，这个我们有辖区的指挥部另行安排场所进行贴贴的健康监测。 为做到应格尽格，不漏一人，厦门将10000套左右的保障房用作隔离用房。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加紧对这些房源进行生活物资的配置。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30例，黑龙江15例，均在哈尔滨市，福建15例，其中厦门市11例，莆田市4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1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1009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9,079.2万剂次。 最后播送简讯，中国空军今天上午公布了参加第13届中国航展阵容，歼20、运20齐聚珠海，空警500、轰6K 静态展示，歼16D 无侦七首次展示，81和红鹰两支飞行表演队共舞蓝天，教10也将在航展上进行飞行展示。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考试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对社会需求不足、培养质量不高的专业予以调减或停止招生，到2024年基本实现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全覆盖，2024年起不再跨省设置校考考点，逐步提高文化成绩要求，扭转部分高校艺术专业人才选拔重专业轻文化倾向。 西安市政府近日出台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将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划分为核心保护区、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实行全域保护和分区管控。 北京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平台企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划分标准，补齐平台网约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短板，试点建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切实维护劳动保障权益。 国际方面，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10，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2,985,8,719例，累计死亡病例4,713,543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4,267,2,291例，累计死亡病例684,357例。 据朝中社24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称，只要韩方对朝方不抱有敌意，朝方就有意讨论恢复朝韩关系的方案。 民主党掌控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负责调查国会山骚乱事件的特别委员会23号首次发出传票，要求4名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高级官员提供书面文件并出庭作证。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石静飞，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right. Do-do-do-do. Do-do-do-do. Running away with me. It's 7 p.m. Beijing Time。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是广告时间。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近日起，大闸蟹即将开湖了，还未买大闸蟹的您还在等什么呢？一年一季的饕餮盛宴，肥美浓郁，此时不尝更待何时。在北广购物购买大闸蟹，首单即享95折优惠，订购两单即享9折优惠，订购5单以上即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